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姚明行动》这本书。《姚明行动》是前新闻周刊驻上海总编辑布鲁克·拉尔默根据多年以来对姚明的成长过程所做的跟踪采访，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和中国体育迷思维习惯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从一个懵懂有潜质的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位 NBA 超级巨星的历程。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当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开幕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中国。姚明和很多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联手亮相，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形象。从一出生就备受关注的巨大婴儿，到中国第一个 NBA 明星，美国记者布鲁克·拉尔默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一种与中国体育迷的习惯思维相反的方式，讲述了姚明成长中的痛、训练中的苦、生活中的酸、胜利后的甜。长篇纪实作品《姚明行动》。该书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明宇，演播白刚。如果说姚明跨越了很长的距离来到 NBA 打球，那这也不能和他52岁的母亲所迈出的艰难的一大步相比较。姚明母亲大方，现在实际上成了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总管，他任何一个决定都关系到儿子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职业生涯。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大方对那些合同文本的细节、 NBA 的劳资谈判或者在休斯顿的产业从来不会不懂装懂。他是一个实际经验丰富的人，在亲身经历过那段动荡的日子以后，更加强了他保护自己儿子的愿望。大方比姚明早到休斯顿一周多，为儿子做先期准备。这是他第一次来美国，在张明基的陪同下参观了火箭训练场，和球队领导层以及球员们见了面，还有最急迫的是寻找一个新家。房产经纪人最后把大方带到了温瑟湖公园，一个位于休斯顿以西20英里，从一片旧牧场改造而来的封闭式社区，附近都是仿地中海式的建筑，干净质朴，透出一种让人满足的平和。而一个完美的主题公园，让人想起了电影《楚门的世界》当中的布景。在社区门前，穿着制服的警卫带着职业般的微笑，边上是一个带喷泉的人工湖，近处浅滩上一对铜制的白鹭雕像正展翅欲飞，一座黄色的作为装饰用的露台建在了一座小型人工岛上。大方决定用50万美元买这幢四卧室的房子，因为看起来这所房子对这家人来说实在是很完美。由于离儿子到来没多久了，大方请房产经纪人帮忙把这座4000平方英尺、大约300平方米巨大的仿如一个山洞的房子装修了一下。或许是这个经纪人把客户当成了一般的职业运动员，大方在房子里放了好多皮质的长沙发椅、玻璃书架，还有黑色式样的背面，使这里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绕舌乐手的房子，而不是一户谦和的上海人的家庭。在这之前，他们都还住在一套简朴的两居室公寓里，姚明的房间更像是一间宿舍。 姚明抵达这里的前夜，大方直到午夜都在拼命地清理房间，偶尔才会停下来让自己的慢性背疼缓和一下，为儿子考虑现在，成为大方的全职工作。而他的做法和一直以来姚明身处的体育系统的惯有方式一样，就是督促和宠爱的结合。他为儿子打扫房间、洗衣裳，鼓舞他的士气，提供篮球上的建议，准备他爱吃的饭和菜。姚明的父亲呢，负责大量采购工作，他戏称自己和妻子是儿子的免费雇员。姚明从客场回家一般都已经很晚了，通常是在凌晨2点或者3点。大方从来都是等着儿子，为他准备爱吃的自家煲的汤和满满一桌炒菜。我儿子打球很辛苦的，如果吃得不好，他哪来足够的体能呢？姚家新房子最让人羡慕的是巨大开放式的厨房，从起居室和餐厅跨上几级台阶就能走进那镀铬的房间。可是啊，大方没怎么用过它。为了烹制自己独有的上海菜，他把靠边的一间小洗衣房改成了封闭的中国式厨房。为了更好地控制炒菜时产生的油烟，那个开放式的厨房几乎就从来没有用过了，除了姚明用来放可乐的超大冰箱。习惯美国式的生活对大方和大姚来说要比姚明还困难得多，他们都不会说英语，也没什么兴趣去适应西方的生活方式。在上海，他们住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去自己喜欢的市场、商店和朋友家，都只要骑很短时间的自行车就得了。但是在美国，他们就像是被困在了离休斯顿市区很远的独立社区。休斯顿有一个值得骄傲的50000人的华人社区，但是开车去唐人街市场要40多分钟。而且虽然姚明的新家有一个巨大的能放2辆车的车库，这个三口之家却没有一张驾照。热情的翻译柯林潘受他们的邀请住在姚明房间对面的客房里，帮助他们办理一些在美国生活最基本的手续，付账、在银行开户、设立房产抵押等等。但是当潘和姚明一起去训练或者到客场的时候，这对夫妇就只能待在这座装饰豪华的美国孤岛上了。几个月以后，三个人都考出了驾照，姚明才另买了2辆车停进车库。他的父母可从来没有对开车感到舒服过，大姚曾经因为在高速公路上开得太慢吃过一张罚单，大方呢则是因为闯红灯被罚过。不过至少他们比刚刚到休斯顿那段日子自由多了。在姚明备受期待的主场首演那天晚上，那是和费城76人的一场季前赛，他的父母却坚持待在家里，等着有线电视公司的人来安装设备。有人建议他们让安装人员改期再来，这样就不会错过儿子在主场的首次亮相，但大方拒绝了。还是不了，人家让我们等着他们来的。这是一个完美的中国式回答，深深地根植于温和的文化传统之中，但也表明他对在美国如何成为一个富人和名人还有很多要学的，很多他们是不习惯的。大方和大姚跨过几千英里来看儿子在 NBA 打球，却完全错过了那场比赛，直到姚明和潘很晚回家以后，他们才听说了那里狂欢节一般的气氛，姚明的表现现场得了13分，还有来自76人明星后卫阿伦·艾弗森让人惊奇的评价，姚明简直是上帝赐予的礼物。一次姚明上午训练以后，大方带着儿子的午饭来到火箭训练场，一包麦当劳的汉堡和炸薯条催着他赶紧吃完，因为他们下午计划要去购物。 当姚明拿着汉堡狼吞虎咽时，莫布利穿着一套精心裁剪的淡紫色外衣从更衣室走出来。嗨，这些垃圾会毁了你的，他对姚明说，然后扭头冲着大方，你好姚太太。说完带着诱人的微笑靠了过去，在大方脸颊上吻了一下。姚明的母亲大方本能地向后缩了一下身子，不习惯，真是不习惯。那一次购物就好像是一个母亲拽着自己七年级的儿子到商场买要用的学习用品。在一家家具店停留以后，那里的店主提出免费为姚明定做一个9英尺的超大号床。他们走进了一个专门为大尺码顾客定做衣服的品牌服装店，因为急着想给姚明多准备几套衣裳，或者说至少不用每天都穿那套棕色 T 恤和咖啡色灯芯绒裤子，姚明看中了很多队友都穿着的黑色V领套衫。不过大方挑出了一套70年代风格的衣裳，同时他举起了一件金色和深咖啡色条纹的羊毛衫，看上去就像是刚从卡通人物查理·布朗的身上脱下来一样。查理·布朗是查尔斯·舒尔茨创造的风靡世界的漫画作品《花生漫画》当中的人物，这个人物总是穿着一件金色带咖啡色条纹的套衫。美国人当然很熟悉这样的角色形象，然而穿在姚明的身上很好吗？当时姚明的母亲大方笑着举着衣服，嗯，这个不错，不是吗？姚明看了一眼，含糊地答应了一下。姚明的母亲又问翻译潘，你不觉得看上去很不错吗？这算得上是对潘在州政府工作时是否受到过外交方面训练的一个考验。很明显潘学过，他一边点着头一边说，嗯，还不坏吧。一个古巴裔美国人，只有1米8的他站在边上显得很不协调，走上前来给姚明量裤长，137厘米。他几乎用一种敬畏的语气说着，或许这才意识到自己站着也不比姚明的腿高出多少。137厘米，天哪，我们还没有任何一条裤子的长度超过112厘米。还没出生就已被体委预定，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中国第一个 NBA 超级巨星。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承载了亿万国人的期望，姚明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每一个和姚明产生关联的人，父母、教练、朋友、队友，乃至他的对手，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切尽在姚明行动。姚明对母亲的宠爱很是感激，可有时候即使是一个巨人也会觉得有透不过气的压抑感。每次姚明的头发有一点乱蓬蓬时，大方都会预约好发型师到家里来，而如果姚明晚几分钟出现，母亲就会非常生气。姚明还没有拿到驾照时，一天晚上他要自己把潘租来的车子开进车库，大方赶紧冲出来走到前面看着他驾驶，哪�怕姚明只是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开一段比3分线长不了多少的距离。对姚明提出邀请一些朋友到家中来的建议，大方拒绝了，说他想保持家人的隐私。尽管姚明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是一个22岁身背1800万美元合同的职业运动员，但他还是生活在母亲的监护下，甚至每周都要问大方要零花钱。姚明的朋友总是提醒说， 他在美国最大的调整将是如何对待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在很多方面，姚明在美国拥有的自由还要少。说白了，母亲大方无微不至的照料有时候似乎把这变得更糟。在中国打球的时候，姚明相对于母亲还算是独立的，但即使是那个时候，大方的挑剔偶尔也会让姚明感觉比较厌烦，以至于经常休假时不回家，而是和朋友在外面打游戏机一直到很晚，或者就待在自己的宿舍里。他说啊，哎，有时候我妈妈呀，就像一只停在你耳朵上嗡嗡嗡嗡飞来飞去的蚊子。没有办法，这就是妈妈的爱呀。而现在这种声音更大了。一次赛季前的训练以后，姚明把他的上海老乡记者杨毅带回家了。大方看见杨毅进门的时候，口气生硬地问道，你怎么会来这里的？姚明让母亲平静下来，但是大方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于是杨毅很快离开了。当杨毅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姚家所在小区的门卫名字的时候，大方很不高兴，甚至不让姚明再和杨毅多说关于自己家的事情。那天晚上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姚明走到杨毅面前，装作严肃地说，你玩完了。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保持着一种很轻松的友谊。杨毅让人羡慕的在北京青年报和体坛周报上发表了大量的两人间的访谈，但现在大方给这一切画上了句号。姚明对朋友解释说，听着，那是我妈妈不好，她太敏感了，但是哎，她是我妈妈，必须要尊重，没有办法。杨毅后来和大方言归于好，继续写他和姚明的访谈，但在那时他对大方的举动很不舒服，并且比计划提前两周离开了休斯顿。在公开场合，姚明总是为母亲大唱赞歌，他经常反复说，大方做的鸡汤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大方的篮球知识非常的丰富。姚明半开玩笑地说，我母亲都能在火箭队当助理教练了，她的判断总是非常合理，所以她总是根据母亲的建议做决定，甚至把她称为姚之队的 CEO。 可是私底下，姚明也会因为母亲的严厉而恼火，他不愿意违背母亲。但是在赛季初一次到客场比赛之前，他告诉一个朋友，自己终于鼓足勇气向大方旁敲侧击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姚明告诉母亲，你就是在我周围筑起了一道墙，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把自己也挡在了墙外，那个时候你怎么说呢？话说印第安纳波利斯康塞克球馆，每一道灯光，每一点声音都混杂在一起飞向姚明，数千个照相机闪着闪光灯照向姚明，身上有着纹身的对手向他投来锐利的目光，现场播音员念他的名字回荡在整个球馆上空，步行者对替补席后面的激进球迷发出了口哨声。姚明梦想自己在 NBA 的处子战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现在他真的来了。10月30日，火箭赛季首战印第安纳步行者时，姚明几乎喘不上气。但是那天晚上，姚明身上的最大压力不是来自球馆内，而是来自所有场外人的希望和期盼。 NBA 已经把这一刻大肆宣传，并且将向全美国做电视直播，成百万的球迷将有机会自己来判断姚明究竟是一个明星，或者只是一个笨拙的大个子。 但更让人不安的是，这场比赛的实况将被传到有着2.87亿家庭的中国国内，差不多是美国观看电视的家庭总数的3倍。姚明的同胞正期待着他为国家、为中国文化带来荣誉、带来兴奋、带来喜悦。不过第一场比赛可不怎么光荣，步行者们像潮水一般冲向姚明，使他显得非常茫然，而且几乎瘫痪。似乎如果不是比场上任何人都要高出将近15厘米，他就在场上消失了。几秒钟的时间里，步行者前锋乔纳森·本德把姚明向后顶开，然后是一个近距离跳投得分。姚明在左侧底线笨拙地接到球，然后把球给丢了，失误。30秒后，姚明在低位接到球，却再次被对手将球偷走，又是失误。后卫埃里克穿花绕步一般晃过姚明，背身上篮，把中国中锋变成了米开朗基罗的一座会动的雕像，人家得分了。40秒以后，步行者的全明星中锋杰梅因·奥尼尔开始直接挑战姚明，投中了对这个巨人连续3次折磨中的第一个，得分，得分，得分。姚明在场上的11分钟里只有一次投篮，一个糟糕的后仰跳投。印第安纳最终取胜91-82，姚明的统计数据0分、2个篮板、2次失误、3次犯规，表明了他的表现有多糟糕。比赛结束以后，面对紧紧围住自己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姚明说，这就像是一场战争。为了寻找一点安慰，他回忆起了自己在 CBA 糟糕的第一场比赛，那时他只有17岁，骨瘦如柴，被撞翻在地板上整整15次。然后他回到了球场，并最终统治了联盟。他说，对于今晚我很失望，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开头，这就是我的开头。对于姚明行动，书评家说，关于姚明的故事能够成为中国崛起的绝妙隐喻。感谢姚明给我们机会能观察他一路走来的每一件事，还有成百上千的运动员、教练员、领导们，以及在中美之间从事贸易的商人们，为我们深入观察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姚明行动的作者布鲁克·拉尔默曾任美国新闻周刊资深记者、新闻周刊驻上海主编，现为美国著名体育杂志 ESPN、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特邀记者。明天让我们继续跟随他的笔触，感受姚明，感受走向世界的中国运动员群体。姚明行动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明宇，演播白刚。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大家好，我是中国冬季两项运动员张岩，我从事它已经15年了，支撑我最大的动力就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和对冠军的渴望。我非常享受在比赛中筋疲力尽冲过终点躺在地上的那一刻，很累，但是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获得冠军的喜悦和能为国家争光的荣誉感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所以我现在非常珍惜为国参赛的机会。备战北京冬奥会，我们一起加油，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